今日接咗韩永入嚟啦 ，Hello 韩永 ，Hello 因为我睇咗严昭文啫，应该系得我睇咗啫 ，OK， 咁啊韩永未睇过都系唔电版嘅，不过但系你要讲翻啲来龙去脉嘢啊，真系一定要韩永先讲到嘅，咁但系我都同阿韩永大概交代咗少少个电影啦，咁所以其实韩永都知道啲嘢嘅，咁不如等阿韩永讲下好冇？ 嗱，就电影冇睇，咁啊但系睇翻琴晚睇 YouTube 睇翻啲人嘅影后评语啦，一致狂答， 嗯。 正常啦、 啊，咁啊，大多数都话嘥料啦，将啲电视剧就摆落去啦，同埋有好多嘢系完全唔可能喺啲咁嘅 budget 度做到啊，例如 Medusa 其实应该好复杂嘅，因为佢啲头发唔会停咁喐嘅， 哦， 唔系一个长直发嘅，亦都fat ball 啊各样嘢都其实完全唔系 human 嚟嘅，一班喺啲人嘅评语之中就话，例如 human 其实。佢哋唔係人類咁嘅能力嘅喎、哦，即係 people， 佢哋就算冇超能力，佢哋都係比人類長壽好多，有成百五歲，同埋佢哋嘅氣力，個個都係美國隊長級數嘅，包括阿 Tusk 話最廢嗰、那個，即係阿 Bad Boy 個細佬，阿徐， 都係 阿 Max 啊嘛，即係 Max 啦，即係癲佬啊，佢嗰個外號叫。 O.K. 咪你叫佢美心得嘅嗰個字係咪美心啊嘛？ 係， 係美心美心上嘅癲佬係咪啊？ 係 Max Max 閃 Max 嘅 Max 啊嘛，佢正式個名叫咁啊，即係美心美心黐線佬。 係美心黐線佬係。 啊咁啊嗱，其實 係一條廢柴嚟嘅啫。 嗱， 真係 喺漫畫就唔係廢柴，漫畫佢都有幾強嘅力量嘅，即係至少佢係可以。隨時抽贏美國隊長啦、啊、 即其實佢哋有啲神族咁咯，又係即變咗。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隨時抽贏美國隊長嘅、嗯，大約一噸，大約可以舉起一噸嘢，跑。 咁、哦、即係女神嗰個級數嘅咯，係嘛？ 啊，時速三廿里，咁你覺得係人嚟，唔係人嚟嘅 啊、雷神我雷神都系咁劲嘅，雷神都仲要搭地铁系咯。 雷神跑唔到三廿里，但雷神绝对唔止一吨咯。 即系我讲真人版啊，我讲真人版。 咁佢真人版都唔止一吨，佢随手拎起架车嚟掟。 系哦，咁呢度啊，燕超文就冇嘅，即系除咗佢嗰个特殊超能力之外咧，就与常人无异。咁 你 举 咩一 吨 都 系纯粹嘅啫，咁你学过你人都得嘅，咁咯，即系啦，即系纯粹系打交嘅啫。 咁講返嗰個美心狂人先啦，其實佢喺漫畫裏面嘅力量呢就係精神控制能力，佢可以好短時間控制、哦、但佢唔係完全 佢有超能力嘅喺漫畫， 佢唔係控制一個人嘅思想，佢係控制佢嘅情緒，可以令你突然間焦慮、 哦、 突然間黐飄咗線啊咁之類啦、 哦、 或者短時間失憶啦、 哦、咁唯有 咁我見到都想打佢一身，算唔算係呀？ 我想都算是的。 哦，即是他都养得挺衰的，是咁见到想打他一身啊。 咁啊，同埋他是一个超级天才来的。大部分的 Human， 即是现家里面 Human 的技术都是由他发明的。 哦，哇没有啊，完全个真人版不是这样。 啊，咁啊讲回 Human 的 background story 先啦。咁你在Guided Studios 那里看到一个渣锤蓝色嗰、那個大隻佬呢係來自 Q 帝國㗎嘛，咁呢度呢其實 Inhuman 同呢個帝國就好有關係嘅，咁但係同埋 Agent of Shield 其實都有介紹過瞓低喺度藍色嗰啲人就係啦，咁咁 Q 其實就係、是佢就同 Fantastic Four 裏面嘅一個州啦，兩個帝國其實是世仇嚟嘅， 即係神奇四俠。 係啦，咁原本 Q 咧只係一啲未開化嘅民族啦，佢哋有兩個種族嘅，一個藍色，一個深灰深啡色嘅。 係。 咁當時咧，鳩未係變成戰士民族之前咧，即係幾萬年前，佢哋依然係好和平嘅，即係一堆點講咧？好似 Star Trek 裏面嘅 Ferengi 咁啫，一堆宇宙商人嚟嘅，咁佢哋去到Kiro 嘅母星嗰度啦，咁就發現到呢兩堆人啦，咁啊幫佢哋進化賣嘢俾佢哋啊，咁但係佢哋就選擇同比較聰明 實嘅中式嘅種族合作，咁就惹藍色嗰啲不滿啦。咁樣咧就發動暴亂，就殺曬喺佢哋星球上嘅 Skull 啦。咁啊，亦都 reverse engineering 佢哋啲技術去進攻 Skull， 咁形成兩個打咗數萬年仗啦，斷斷續續。咁其中打仗嘅時候咧，佢哋發現到地球嘅人類，佢發現地球嘅人類原來比外星嘅超級種族一啲叫 Colossus 嘅一啲二百幾米高嘅巨人，改變過遺傳因子，令到佢哋可以進化成一個超級種族嘅。咁所以佢哋就將部分嘅原始人捉咗嚟改造，咁就成為咗 Inhuman 啦。 即係祖先。 嘅祖先啦，咁 Inhuman 咧喺三萬年前已經有能力登陸月球同火星噶啦，咁所以 that's why 佢喺月球有個科研基地同城市啦。 哦，哇！完全冇交代喎，真人版大佬。 咁 但都冇提過。 咁但係咧，當一路同相同進化之後，人類亦都得到相應嘅，即係佢嗰個講先代人類其實都好勁嘅，唔係真係原始人咁誇張嘅。咁一路去追殺佢哋啦，亦都偷咗佢啲技術去攻擊佢哋咁啦。咁佢哋唯有，因為佢哋嘅人數相對係差唔多100万比1咁滯，咁自然要著草啦。咁啊，黐埋緊啲。咁因為分成幾唔同嘅種族啦，有啲叫 Hit the One 啦，咁啊完全黐埋喺山路度唔理事啦，有啲就去咗月球咁啦，嗰啲係Seeker 啦，咁亦都有啲就係叫 Refugee 啦，咁佢哋又唔鍾意去佢嘅城市度，但係鍾意融入人類嘅世界度，咁周圍黐埋啦，咁啊白。因為佢哋未接觸Tri-Sin Crystal 之前咧，佢哋其實咧係同人類一模一樣樣嘅，除咗長壽啲、聰明啲，同埋識著衫啲外，嚇咁一路 即係分唔出嘅，即係你就咁睇唔出佢個分別嘅，咁所以佢哋可以 長命啲，佢唔係長命到連魔童都得85歲啫嘛，係啊，咁佢都係會老噶嘛。 系咪即你当佢身体好啲咁啦？你唔好理佢啦，系 咯。咁佢哋融入咗，佢哋亦融入咗人类嘅世界，咁又即系好似圣经咁啦，上帝之子同人类嘅女儿啊，咁就有，所以有成人类之中有成1-2% 嘅人咧，都系拥有 Inhuman 嘅因子嘅。咁亦都解释翻点解电视剧嗰。Agent of Shield 點解 Sky 啊佢哋接觸咗嗰啲 Transgen Crystal 會搞成咁啦？但 係變咗震波女 嚇，但係肯點樣震波先？佢嘅力量係震波嘅。 佢叫震波女咯，佢係中文係咁叫佢噶。 O K， 咁佢發出一啲震動波啊嘛，咁咪震波女咯。 O K， 咁 大家唔好意會錯，唔係震動波 ，O K， 唔係第二種波啊。 係唔係高達艦長噶嘛？ 唔係咁喺度震波，係唔係搖魚啊？搞清楚。 O K， 咁嗱，亦都但係同漫畫唔同嘅，但係嗰啲水晶體你接觸到人類咧，其實冇嘢嘅。 係啦，一個Agent of Shield或者而家呢啲版真人版咧，係啲人接觸咗定會死噶嘛？即係如果係普通人類。 同埋個轉變過程其實亦好唔同嘅，大部分有啲遺傳因子嘅人接觸到。Transgen Crystal， 嗱 ，Transgen Crystal 只要一接觸水咧，就會爆開形成粉末，咁吸入咗佢咧，就會變成嗰啲咁嘅怪物噶啦。咁但係咧，佢哋唔會即刻變咁嘅，佢哋會變咗一個 cocoon 啦，即係一個蛹咁樣。 結個蛹係咯。 結果蛹咁，大約13日先會爆出嚟嘅。咁有啲唔成，反而係有啲唔成功轉變成怪物嘅就會死啦。 但係佢哋都唔一定係怪物嚟㗎，咁佢都係人咁嘅啫嘛。 有啲係人樣啦，但係通常都怪物。同埋解後屘嘅故事解釋翻嘅，點解佢哋會搞成變成怪物咁嘅樣咧？原來呢啲 transgen crystal 唔係 inhuman 唔係異人族發明嘅，其實係 Q Empire 發明嘅。咁佢哋留喺度咧，但係佢哋一路都冇用喎。而就已經 即係你已經係嗰啲藍色人， 蓝的人发明嘅， 即系用咗好少就走，因为原来佢哋嘅大祭司推测到，如果你继续研发 Inhuman 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始终会代替你哋 Kill 人嘅地位嘅。 我想 问，你会俾佢延续嘅？ 错，呢个 Inhuman 几有几耐到嘅？ 你讲边段啊？Inhuman 第一次出现咧，其实只系 Medusa 啫，就系1964年嘅 Infinite Crisis。 咁如果头先你讲话佢哋走咗去嗰个咧？嗰啲 蓝色人，嗰啲咧系70年代至，其实一段段故事由70年代到 都七十年代噶啦。OK，咁因为我听落啊，完全系加尔巴嗰个故仔啊，啲咩降临者？ 咁早过加尔巴好多。 哦，咁即系加尔巴调翻转头系抄佢呢个嘅。 啊，七十年代早期已经讲 Kill 呢段故事同埋自愿嗰段故事啦。 系。 啊，咁啊，咁只不过后屘就补完翻，点解会走啫？点解会走嗰段？的确系2000年先讲嘅，就系话佢哋嘅祭司 抄翻转头，抄翻加尔巴转头。 吓、啊，就系话佢哋嘅祭司发现会被佢毁灭，即系之前咧，净系话佢哋走咗啫，咁啊留低啲所谓 saver machine 啦，就系、是、制造呢啲 crystal 嘅嘢啦。 系。 啊，咁但系问题就系冇解释点解佢哋唔繼續做落去？淨係解釋翻點解佢哋要做啲 saver machine 個點解會搞到佢哋變成古靈精怪嘅？因為原來咧，嗰啲 crystal 係包含咗好多唔同異星種族嘅力量同埋遺傳因子。佢哋咧其實就係想呢班 inhuman 咧做佢哋嘅士兵兼間諜，去 infiltrate 一啲 kill empire 所希望入侵嘅種族，嚇咁佢 即係話將佢哋變咗嗰啲樣怪樣，其實係某一種外星人嘅外形嚟嘅，咁樣 係，同埋嗰啲力量都應該係嗰個外星人擁有嘅力量，都 amplify 咗。 OK， 明白。 咁一路佢哋就四處流傳啦。咁佢哋由佢哋皇族同埋最主要人口組成嘅咧。主要是住在一個叫 Atura 的城那裡啦，最初就是不斷標這些 Atura 在不同的地方隱藏，但後來他們發展的技術就是 Atura 可以飄向天空做天空之城，甚至可以 teleport 了去月球，即是有段時間 Bad Boy 就將 Atura 因為跟人類發生衝突，他就將他走了去月球那裡。 哦，哇！后边有咁多咁复杂嘅嘢，今次呢套真人版完全冇交代，一开始已经系有个月球嘅城市咁啊。 但系真人版我唔知道，但我睇佢个咩，好似觉得你应该知道，因为你始终 Inhuman 系一个好细嘅咩啊。虽然佢已经六岁嗱，Medusa 就6-4年啦，成堆 Inhuman 由 Bad Boy 统领咧就6-5年。出現嘅 Fantastic Four 第應該第45期，因為最初 Medusa 出現嗰陣時咧，其實係奸嘅話佢炒機失咗記憶，所以俾一個叫 Wizard 嘅壞人利用去對付 Fantastic Four 嘅。咁、後屘就因為呢件事就再唔會同佢打啦，咁啊而其中幾個 character 咧都係最常喺保。Bad Boy 啊，或者 Medusa 同埋另外一個著黃呢度著黃衫個女仔啊，同埋佢有隻 Bulldog 嘅狗咧，依 Bad Boy 反而好少喺正常漫畫出現嘅，或者其他嘅 Inhuman 都係最常出現就 Medusa 同埋 Crystal， 因為佢兩個都加入佢 Avengers 嘅。 喂，但係佢係兩姊妹嚟㗎？ 表親。 佢呢度講話係佢 sister 嚟㗎，咁講㗎。 都可以表親㗎嘛， 哦 ，OK， 表親唔係 cousin 嚟嘅咩？ 同姓都係叫 cousin。 因為佢直接啲人平時稱佢做公主嘅，咁我唔知點解。 哦，佢係公主，佢係皇族啊嘛，但係佢係表親嘅嘛。 唔知道啊，咁佢呢度咁冇啊。 理論上應該係 Medusa 同 Bad Boy 嘅表妹咁上下咯。咁佢同好多有一段情嘅，同 Marvel 主流嘅，包括 你講嗰啲個 Crystal 啊嘛。你话系边位个老婆啊？ 佢嘅丈夫就系 Quicksilver 啦 ，Quicksilver 都试过嗰啲咩 Metagen 咩嘅，发现对佢完全冇用嘅。 系咁，但系呢度犯人已经瓜咗啦。 呢度犯人睇你边个犯人啦。 呢个 Marvel 噶嘛，系嘛？即系佢话食翻嗰个嗰、那个电影版嘅。 O K， 咁系要佢复生大把方法嘅呢样嘢。 哦，难啲啦，难啲啦，因为首先你要个演员可以复生先，系 复生完天蚕变咯。 哦，天蚕变，哦咁都得嘅。 系咯，咁啊， 快人快得滞啊嘛，样都变埋。 佢亦都，佢最初第一次出现就系撞到啊 Johnny Storm 啦，即系喷诶喷击科入面喷火侠啦，咁咁因为佢以为啊 Johnny Storm 系都系显超文，因为睇因为佢。佢撞到嗰陣時 ，Johnny Storm 喺佢面前玩嘢噴火，咁、啊、所以佢哋帶咗佢阿 Fuhrer 啦，即係佢哋嗰個會移動嘅城市啦。咁、啊、結果就打我金嘅啦，當然係。咁陸陸續續佢都有同阿、Johnny Storm 拍拖嘅，咁亦有加入 Avengers 嘅。 哦，即係反而呢一個女仔先係關鍵嘅，原來。 啊，咁佢嘅力量呢你话佢呢度系净放电啊，但系其实佢嘅力量咧，喺漫画就 唔系放电啊，佢唔系放电啊，佢出咗一招嘅啫，就系、是、呢、這个绿墨神剑啊，断语嘅。咁、 okay. 我唔知点解啦，佢唔系控制啲元素定乜嘢嘅咩？即系 佢漫画度佢控制元素嘅，地水风火咁啊。 咁呢度我见佢无端端咁啊射光嘅手指系，唔知点解。 亦都有限度嘅精神感应力啦，例如佢同 Johnny Storm 嘅人唔使讲嘢嘅。 即照計以佢嘅能力，嗰班人根本冇可能捉住佢嘅，即係呢度。咁但係呢度即係啲人玩到。 反而 Inhuman 之族之中，除咗應該係除咗 Bad Boy 之外，算最強的一個咯。 唔似咯，佢個真人版係啦。即其實佢平時咧就係指揮只狗嘅啫，即係佢好似冇用咁嘅，指揮只狗，叫只狗帶佢去邊度，帶去邊度咁咯。 其實 Bad Boy 只狗我要解釋下，佢只狗係好大隻嘅，可以騎個人上咁大。 Bad Boy 係好大隻，佢嗱所有 Inhuman 做出嚟嘅都係用遺傳因子改嘅。佢哋每個人接觸咗 Transcend Crystal 之後咧，佢哋都會得到力量啦。咁就係決定佢哋喺嗰度嘅，除咗做。就是決定他們那個王國之中他們的地位了，例如魚人即是 Triton， 他就注定做潛水員了，變了一條魚、有些人就注定做格鬥家了，因為 他可以他的超能力就可以無端端看就是那個黑人。 那這個是職業啫，但是你的地位呢 個地位就係世襲嘅，總之，例如 Bad Boy 佢係歷代皇族嘅後裔，咁就咩啦？嗱 ，Bad Boy 其實喺 Inhuman 之中都算係超人。 我唔好講埋只狗啫，講講下俾你截住。 只狗就係遺傳因子。 都唔知我哋講緊乜嘢，我講緊只狗啫。只狗係先係呢套嘢裏邊咧嘅吉祥物。 只狗就係遺傳。 咁佢嘅能力咧？ 做出嚟嘅佢嘅能力就可以transfer到地球任何一個角落啦。但系其实佢嘅控制系有少少问题嘅。 简单讲啦，佢嘅能力瞬间转移啦。 如果冇， 同埋佢系可以带住任何人一齐去瞬间转移嘅。 系，如果冇 Crystal 喺度咧，佢会唔知自己飞咗去边嘅。 咁佢呢度好叻噶啦，佢都摆咗佢哋喺夏威夷，不过去晒唔同地方啫。 吓，即系但系喺漫画度 冇带咗去火星。 主要佢都係要跟住 Crystal 或者收到 Crystal 嘅指令咧，佢先可以正確咯。 總之喺呢個真人版入邊咧，呢、這個 Crystal 就係成日同只狗好似一齊咁嘅。OK， 都就係佢 一 定一齊。係啦，冇錯啦，係啦，係咁嘅。 咁 當佢哋一分開咗嘅時候咧，好似就兩個都廢咗咁嘅，即係佢個真人版個感覺係咁嘅。 某程度只狗分開咗 Crystal， 佢係真係廢咗嘅。 但是女兒沒良廢了的。 咁係。 咁同埋呢佢唔知點解呢佢哋做嗰啲儀式嗰陣呢係要叫呢個 Crystal 返嚟㗎喎。咁要佢將嗰啲攞啲水晶，我唔知點解會咁㗎喎。有咩關係呢 冇解呀，冇㗎，慢慢冇呢樣嘢。 冇呢樣嘢。我因為佢個名字叫 Crystal。明白。 唔係可能佢要電影電視或者電影可能要做一個 condition， 一定要捉到佢啦。如果唔係就冇。全部變曬廢柴，只不過頂大佬美國隊長咁啫。 唔知点解咧，总之佢呢度佢乜都冇解释嘅啲嘢，系咁好奇怪嘅，即系发生就发生。 咁你始终系 pilot 啫，咁之后可能之后先解释嘅，但系如果咁睇，唔怪得俾人插，唔俾得俾人插到变慰安妇咯，真系完全唔知做乜嘅喎，成套嘢。 即系你有啲解释系你做嗰阵做埋就已经系，即系例如你有全心术咁你有全心术，你会唔会系？唔將佢全心嘅對白講俾呢個觀眾聽嘅，即係例如 X 教授咁啊，同佢哋班友用全心嚟講嘢咁，你觀眾會聽到 X 教授個聲噶嘛？ 係啊， 你會唔會係見到嗰班人認啊？知道咁樣，會唔會 啊？咁都得， 佢係咁噶，係啊，即係嗰個嗱，即係好似嗰個皇帝咁啦，喺你個 backbone。咁佢唔講嘅嘢因為佢一講嘢就會整死人嘅，因為佢唔係啞，但係佢其實佢個能力就係佢一出聲就會整，就會爆啊啲嘢，即係音波功啦，即係其實好武俠片嘅，你睇佢而家個表現係，即係佢啊真係黐烤功啦嚇。咁佢變咗平時係做手語，咁但係咧佢試過咧係原來佢掂人個身咧，嗰個人會聽到佢講嘢嘅，我唔知點解嘅，佢亦都冇解釋。咁但係咧你就見到個人應嘅啫，你唔知佢同佢講咩嘅。 或者咁講啊，冇講翻阿大帝嘅力量，即係 Bad Boy 大帝嘅力量啊！佢喺 B B 仔嗰陣就比而家仲要超級嘅。佢 B B 佢嘅主要力量就係可以 manipulate 電子啦，而家床啦。佢甚至可以無端端喺 B 咧度做舊嘢出嚟，即係類似肉身俠咁啦。 我呢度冇嘅呢度。 咁但係佢成長都冇咗呢種力量噶啦。咁但係一路控制到佢成人嘅時候咧，嗱佢其實係佢個種族屬於 refugee 咧，因為佢感到其他人畏懼佢嘅力量，所以佢離開咗Attila 一段時間啦。咁佢細佬就僭越做咗搶咗佢皇位啦。咁到佢翻嚟打敗咗佢細佬困住咗咧，佢先做翻皇帝嘅。 呢度就係講呢段故仔嘅，就係話佢細佬要奪權呢段故仔。 但係佢唔係細佬奪權，佢係自己走咗出去啦，因為感覺到唔被接受啊嘛。咁但係個細佬要向人類進攻，佢先焗住翻去做皇帝啊嘛。 唔係，咁佢都係講呢個故仔㗎啦，不過佢女 都係啦， 夠嘅啫。 咁都算係啦。咁嗱，佢嘅力量咧，始終都係控制嘢一財。點解佢可以同人咁樣溝通？因為可以用以控制而一床嘅力量咧，模擬精神感應力，透過而一床傳送，直頭打啲電波落去個人個腦度，令人知佢講乜。 我又唔使做手語嘅， 係唔需要嘅。 佢呢度係咁做手語嘅咋，好笑嘅。 咁你其實有少少奇怪咧，你話佢哋係超人，咁咪超人啲咯？ 哦，唔係㗎。你呢度睇咧，你以为佢哋你以为自己睇紧同盟咧？你明唔明 ？O K， 佢哋多数都系打功夫噶， 系 吓，系啊。 仲要你睇翻，我睇佢唔系打功夫，系打烂仔胶啫。 Yeah，actually 系噶烂仔胶，我叫佢做功夫啊。 两个揽埋一嚿咁，唔系好功夫其实。O K， 咁嗱。佢其實喺Inhuman 族之中咧，佢都算係超人，因為從來冇人將能力發展到佢個地步嘅。佢可以控制嘢財，令到自己識飛啦，可以放電啦。 冇嘅，呢度完全冇曬。 而佢最強嘅有即無疑嘅心靈感應力啦，無疑嘅念動力啦。 嗯，哇！咁佢咪即係 Superman？Super Boy。嚇？Super Boy 即係啲力量 ，Superman 冇，起碼冇正常形態冇啊，變咗藍色一個電人嗰陣嗰個形態先可以有啊。 Super Boy 勁啲啊， 係。Super Boy 因為本即係最初介紹 Super Boy 呢個人物嘅時候，佢本身冇任何力量，唔會識飛，亦冇意識，成日點乜都冇嘅，佢淨係靠啲力量，無疑超人嘅力量。 係。OK。 咁即係類似咁嘅力量啦嚇，咁佢最強嘅當然係集中所有嘢藏嘅能力喺個口度掟出嚟啦，咁所以佢係訓練到自己連瞓覺都唔會出一啲聲嘅，但唔知點生仔啦。 咪你不如話佢 B B 嗰陣佢喊咁點算咧？ 啊，嗰陣冇 嗰陣嗰陣冇咁， 嗰陣就冇呢樣嘢嘅。 唔係嗰陣有呢樣嘢，但係都係震飛啲嘢啫。直到青年時代就真係要困住佢喺個密封房度啦。 係。 因為真係完全 開得。其實佢咪經過佢真係東京食腫咁要戴口罩啊？ 啊，平時佢都有客人有戴口罩 嘅。哦，係咩？ 某啲 哦，佢有啊，呢套戲冇嘅，呢套戲冇嘅，完全就 是。某啲造型啦、啊，有時有時冇啊，啲 depends 睇邊個畫啦、啊。 O K， 咁啊，佢嘅力量大到唔單止係直頭可以話佢 full extend， 佢可以令到成個美洲震動嘅。 嗯。 哦，咁 咁即係咁形容都唔知有幾勁。你不如你話佢其實可以打死呢個啊華嘟嘟啊，即係呢個啊阿 Fano。如果 Fano 冇無限手套喺手嘅話， 係佢。佢冇打死到，打到佢射咗要即刻撤退啫。 咁同埋佢可以同阿霍可以打嘅，即系阿 B 型合衣咁样吓。 系佢 明嘅，大家。 佢本身已经系，即系佢唔止一吨嘅，佢接近科学咁啊，咁嘅力量啊，再加埋佢啲无疑超能力，即系控制一床嘅力量，佢唔需要开口，佢都可以接近哭咁嘅力量去同佢打嘅。 系啦，咁所以大家去想象下，佢应该系几犀利嘅。咁但系你睇个真人版，吓冇力量嘅，即系佢除咗开声震爆嘢之外就冇啦。即系你以为睇紧 Marvel 里边，我谂除咗 Thanos、波华之外，我谂到佢噶啦。 即系我谂佢呢度系变咗阿包租婆咯，系咯，其实系得呢个私交公嘅啫。 哦，咁啊，咁啊。但你 Medusa 你都係啦， Medusa 其實啲頭髮唔會停嘅，頭先講咗句。但佢呢度，佢呢度完全好似冇 搞笑。佢俾嗰個廢柴咧，即係嗰個頭先你講嗰個 Bad Boy 個細路咧，剃咗啲頭髮啊。咁結果佢變咗 skinhead 咁啊，咪冇任何能力啦，變咗係打交啦，定係？ 佢唔止啊，佢有即係佢有精神，佢有念動力㗎。 冇嘅，呢度完全冇咗頭髮係廢咗嘅。 Okay， 即係佢有頭髮嗰陣係好犀利嘅，的確。咁即係啲人都唔痕到佢身嘅，但係佢一冇嗰啲頭髮就冇用嘅，即係唔係即係佢都唔其實都唔識武功嘅，只不過佢即係有刀仔咪吉人咁咯，即係嗰啲咯。學你話齋係爛仔膠咯。 喂，即係所有嘢，喂，其實佢充當到咁唔超人咁其實 唔係咁佢唔係話唔超人，即係佢係佢個個都係嗰個原本都有一種能力嘅，不過佢就。一系就唔用啦，一系就冇咗啦咁咯。咁 好似 咁佢如果 你 讲佢哋咧，吓 ，OK， 明白。 因为佢俾只狗带走咗佢哋啊嘛，即系要逃离嗰个 剪刀 剑啊。咁结果佢哋就因为只狗嘅原因咧，佢哋个个都跳咗去唔同地方啊。咁咪散落咗喺唔同地方。咁但系好彩都系喺夏威夷啫，就唔系喺地球唔同地方。咁变咗佢哋就要揾翻大家。咁啊未嘅呢个未讲到，佢已经散咗之后就变咗各自。要去找大家做圓場， 但佢呢度好似啲造型正常啲喎，冇有羊腳啊，即係魚人，除咗魚妖怪啲之外， 都有嘅，嗰、那個黑鬼嗰個都係有提嘅 ，O K， 係有嘅，反而係有嘅、嗯，但佢平時穿鞋嘅喎 ，O K， 佢嘅力量就係 見到係有個提嘅啫，係啦，佢係抌底跟住就嘣咁樣咯，係啊係啊。咁嗰個中國人我就唔知啦，我見佢好奇怪嘅，佢可以好似。又好似阿福爾摩斯咁咧，好似一開始就可以計曬你點樣打佢咁咯。咁但係其實佢 呢 個係特登打嗰 part 就係功夫嚟。 我記得個名咁啊，識 F 字頭嘅，我淨係記得啊，嗰、那個就係佢哋個策略師啦，即係簡單嚟講。 係 F 字頭嘅，佢叫咩？佢哋個 Klanak 嘅 K A L N A K 啊，係就係佢哋嗰個帝國嘅點講啊？策略師啊，佢係可以計算到任何人嘅。movement 去打佢嘅，所以 咪但係佢係超能力嚟嘅，即係佢表現出嚟就係佢有好多字啊，好多嘢咁走出嚟咁咯，即係佢唔係話係 漫畫度就成日喺度玩點穴咯，例如同隻冰打嗰陣時一掂佢， 咪勁好多 喎，趴咗喺度， 係咯，即係我見嗰啲功夫都係麻麻地嘅啫 ，OK， 即係佢點解打到人咧？因為佢計咗啫嘛，如果唔計佢就輸嘅。 佢雖然冇隻冰咁大力，仲得其實撐。就撐天共地添，但佢可以打贏對冰。 係對冰，你講係啊神奇四俠入邊嗰只 石 頭人。 地球個石頭人啦、啊，佢可以打贏。 一般人唔知嗰只係叫咩嘢㗎？我驚嗰只係石頭人、 啊。嗰、那個 靠自己血咁啊！呢度掂咗佢隻手，自己揼一聲揼咗自己個面度咁啊！ 唔係咁，但係啊，石頭人都有得點血咁嘅石頭嚟嘅喎。 佢唔係講佢控制 pressure point 啫。 係。 啊，即係控制。簡單嚟講，無用服嘅斗轉星移大法啦。 係，即係其實冇合片嚟啊！總之呢度嚇一個思考工，一個又唔知。即係唔係 Dota 嗰啲咪即係鞭子功咯，係咪啊？即係阿鬼仆嗰啲 類似啦。咁啊，另外一個就係斗轉星移啦。 係啦，咁啊 ，Crystal 啊，無端端變咗六脈神劍嗰啲咩事啊？第一天龍八部 啊，將天龍八部搬咗去，咁都 係冇錯， 未有化功大法啊。 係降龍十八掌之類啊。 哇！個個都降龍十八掌啦，係嘛？ 吸星大法啊！呢、這个生死符啊，咁啊， 系咯，咁啊，嗱，佢一路其实亦都有唔同种族嘅希望，其实都有介入人类嘅历史嘅，唔系被大力，例如 Hitler 曾经介入过去帮想帮纳粹德国嘅，咁样结果就系、是、发现纳粹德国本身嘅 agenda 其实唔系佢所讲嘅咁纯洁啦，咁仲系。但結果都想保護希特拉走嘅時候，但就俾美國隊長同埋 Human Torch 追上嚟，喺鑑山睇住阿希特拉俾 Human Torch 燒到變巴別橋啦嚇。咁、啊、所以又 即係 鬼人 嗰時二戰佢哋已經喺度噶啦，因為嗰時個故事係講嗰時 係唔係講翻啫。二戰嗰陣時講翻，當然冇有佢哋啦嚇。咁用翻 Invader 嘅故事嚟介紹翻原來佢哋啲種族。其實都有陸續介入人類歷史啫。 明白。喂，我睇翻原來嗰只狗嘅設定話成二千磅喎，咁我諗啊，另一個超能力就係因為砸死人啦。 都可以咁講。 係咯。佢點解可以平時搏埋啲人到啲人就唔會成個飛咗去嘅？我又唔明白。 喂，咁個個都 係佢啲 friend 度嗰陣啊，應該都飛咗去。 佢得起一噸嘅，咁二千 磅。冇，我再講一次，呢個真人版係冇有嘅。佢就係同常人係一樣嘅啫，除咗佢嗰個即係最識力場嘅超能力之外，係冇嘅，唔覺得佢有咩超能力嘅。 O K， 係咁啊，大約啦，佢哋嘅就算冇嗰啲乜，就算冇二戰之後咧，其實佢哋都係智慧啦，遠勝人類啦，亦都科技遠勝人類啦。 呢度亦都唔覺嘅，係啦，我覺得佢嘅智慧係好低嘅，尤其是呢個皇帝啊，基本上。嗱、那個皇帝啊，個演員啊都幾型仔嘅，咁但係咧 ，O K 喎個型仔， 係個型個外形都唔錯嘅，係咁但係即係當然後屘換埋套西裝之後咧，咦，同埋加上佢嘅行為啊，即係佢嚟咗地球咧，原來戇居居個企條馬路度，佢都唔知佢啲係車乜嘢都唔知咁又唔知要俾錢咁跟住啲差佬搭咗翻去，佢又無端端自己即係自己解咗個手扣，就喺度笑咁樣，即係我即刻諗起呢個賭神啊！咁身頭之後變咗朱古力嗰個係啊，真係唔係真係嗰只 feel 嚟喎，唔係講笑。哇，點解呢個皇帝係變咗朱古力嘅喎，大佬就真 係。其實大部分嘅 human 都應該係咁嘅，不過佢啊 ，Medusa 同 Crystal 就唔應該係咯，即係長期都喺人類世界度佢哋。 唔係喎，你冇接觸過嗰啲嘢，你覺得好奇，咁啊神奇兩俠都係啦，仲有冇傻噶嘛，冇變咗。咁你唔會變咗朱古力㗎，呢個真係有啲問題咯、啊，我覺得。 咁可能唔講唔到嘢，就唯有傻笑嘅啫。 嚇、啊！唔知啊，總之佢個表現好奇怪嘅呢套戲，呢個真人版咁，可能佢覺得咁係分裂啩，但係我覺得， okay. 明明呢個演係成套戲最討好嘅角色㗎啦，呢、這、一個 backbone 呢個角色演應該係嘅咯，做咯係。 昨晚睇咗幾個影評嘅頻道，就插到阿媽都唔認得啦！呢套嘢俾人 唉唔插先奇啊！咁啊講乜嘢？可唔可以大概轉述兩句咁多？ 主要都係話嘥料啦，同埋完全唔知道你唔講，唔係著翻咁嘅衫，完全唔知嗰班人叫乜嘢咯。 O K， 即係力量又唔同，班友又唔係做緊嗰啲嘢，咁做咩嘅？ 即係叫嗰啲名咁咯。 仲有同埋點解佢？佢哋已經喺 A 組燒度介紹咗，講曬咯，咁點解完全又唔交代翻佢哋有咩關係啊？嗰啲乜嘢？仲要 A 組又燒成班嘅力量都好似比佢哋強，你呢班仲要皇族嚟嘅大佬。 但 A 組又燒冇出過呢幾個人㗎， 冇，但係 係咯， 佢哋基督教嗰班恐怖分子嘅力量都大部分強，我覺得包括鄭波女佢哋，係咯，佢哋呢度真係睇唔到咩，除咗所謂 CR 工嘅睇唔到咩實力咯。 嗯，係咯，好似好奇咯，好似 咁同埋成集嘢真係由頭到尾都唔知講咗乜咯，佢哋好多人都係覺得。 嚴 格嚟講，好似冇乜點交代發生緊咩事，除咗政變。 唔係，好噶，佢真係一件事嘅開始嚟嘅咋，咪有人要謀反，咁佢咪哦，咁佢咪嗰班人咪個個走曬佬，咁咪咁咯，跟住咪要講佢哋點揾翻大家咁嘅咋。咁有啲人又喪失咗佢嘅能力，咁有啲又嚇點樣咁咯？咁 即係簡單嚟講，啲 殺手去追殺佢哋咁咁嘅咋。 簡單嚟講，啲人覺得成個嘢都好似一個空關咁啊。當然你因為始終係派羅一度要交代，可能十幾廿集咁先會講曬啲嘢咁，但係都未免急咗啲，同埋唔知做咩咯。 即係有人就話咧，如果你當翻佢係一個電視劇嚟講咧，咁佢就唔算好差嘅。咁但係你事實上你搬咗上戲院做啊嘛，咁其實就唔能夠講話太精彩咯。如果你擺喺戲院嘅話，咁係咯，就係、是、咁。 唔 係 你如果 你俾翻 咧，你啲人俾翻就 Dark Tower 咯，即係佢哋話 Dark Tower 只算一套戲咯。 冇錯，咁 Dark Tower 真係戲嚟噶嘛？點同咧？ 係咯， 真係一套戲嚟噶嘛？係咯。 佢作用係一樣，我都係套電視劇嘅 pilot 啫喎。 哦，咁又唔同，你Dark Tower 咧，佢到時做到劇嗰陣，佢講唔係講由呢段講翻嘅。 O K， 即係你唔可以話佢係個電視劇嘅頭兩集嚟嘅，唔係嘅。佢好似係講翻個即係嗰個黑鬼個角色啊，即係 三 生咁，佢點解會變成咗而家咁嘅？即係佢好似係電視係講翻佢係主角， 即係 講 翻 呢個頭仔 嘅故事啦。嚇，咁 O K 咯。其實三百年前噶嘛，一路佢開始 Dark Tower 已經係， 即係佢活咗三百年。 係啊。 嚇、 啊！咁我唔知啦嚇，即係總之係講翻佢個古仔嘅好就係咁，但係呢個電影入邊呢啲演員咧都會做翻嘅，佢哋話就係咁咯。咁、okay. 但係你呢、這、一個Inhuman 咧就唔同啦，佢。就你喺戲院睇咧，佢講到明呢個直情係電視嘅第一二集，咁即係話咧，到時電視做你一樣會播翻嘅，你明唔明？ 唔係，即係話 咁，如果你睇台咧就唔係嘅，電視唔會播翻套戲嘅，咁咁分別喺呢度。 阿新年記唔記得當年亞視都玩過呢招啊？刻骨人心。 你點會記得啊？新年我都唔記得啊！你問新年啫，你一陣問阿馬仔嗰個啦，係咯？話不過唔得，得三條線，一陣要行岸你走先接到馬仔嘅。你話嗰個梁朝偉嗰套啊嘛，跟住其實跟住就駁咗落去個電視版嗰套電視劇啊，不過亞視就嘥鬼氣啦，係咯。 啊， 你話嗰套都算受歡迎㗎啦，亞視嚟講係咯。 因為嗰陣時啲人深刻係好睇到鄧特希做嘅嘢就覺得 係。你唔好用呢個做例子啦，你不如講翻當年卡拉迪加或者無敵金剛嗰啲會似啲。 無敵金剛係的確係試過，但無敵金剛就唔係 pilot 嗰兩集係。是中段一些 key episode， 卡迪加就讲到的泥地球那里 是 新一季 的 pilot， 算是。但是他真的 拍电视、哦、不是说做了第一集跟着先做电视的、都不是这样。 但是无敌金刚就都是平时这样虽然场面大很多、卡迪加就真的是电影级数的。 那猿人集地球又同不同呢？定是其实只可以話係個電視，哇！因為套戲得喎，咁啊整套電視劇啫，係嘛？即係又可以話。 地球就因為都爭咗三四年咁，咁佢係因為套電影得就，所以咩？但係佢其實佢係轉接翻電影嗰個外傳嘅模式去 咁。但係到底有幾套嘢，佢係真真正正係成個計劃咁，係抌咗一套戲出嚟先，跟住就上電視嘅咧？有冇咧？其實由以前有冇真係咁咧？ 印象中我諗唔到咯，印象中諗唔到。 Okay.咁即係嗰時啊 ，Night Rider 即係其實都係電視電影嚟嘅啫，即係唔係冇上過戲院。 冇上過電影，冇上戲院 嘅。哦，冇上過戲院嘅 ，OK。係。 係。咁啊。 因為你話拍過即係叫做電視電影，咁呢個就好多電視劇都有嘅頭兩集係咯。咁但係就真係上戲院嘅咧，就其實係咪真係唔係正式有咧？以前。 其實轉電影就好似 X-Files 或者 Star。 沙基咁係有嘅，但係都係因為做電視劇先拍翻電影版。 同咧，你係有咗電視先，跟住喂電喎，跟住拍戲啫。咁呢啲多啲事啦。 又或者本身套戲受歡迎，好似Fanco 啊，或者 From Nice， From Dusk to Dawn 啊，依啲係套戲啲人覺得有gimmick咁再玩過啫。 咁呢個你即係講緊而家無敵二殺啫，係嘛？即係套戲有套戲就得喎，咁咪整到亂。咁就呢啲亦都多啲事啊。咁但係有冇真正定係 咁 樣做？哦，即係冇嘅，其實即係反而亞視又創先河。 可能未必冇啊，我唔知啫。OK。 OK， 好。咁但係呢一啲行為咧，其實係日本玩得最犀利噶嘛，即係將電視同電影呢個串連去互動連動呢樣嘢，係咪？咁但係就似乎第二啲地區啊，就未係可以即係做學得到日本啦，係咯。 啊，當然啦，係啊，日本玩到連無面超人啊，或者超人都係咁玩嘅，咁呢個係咯。 唔係，咁無面超人就一定係咁玩咧，即係意思平時嗰啲戲啊，即係佢會甚至乎係調翻轉。整一輯電視劇嚟 sell 到戲啊嘛，咁到電視完就嗰集就跟住嗰個禮拜就上到戲，咁呢啲即係呢啲策略上嘅嘢就好似第二啲地區做唔到，因為可能太複雜啊，要即係如果要連動到嘅話，係啦，咁你個時間嗰樣嘢都唔 match 啦，咁如果既然而家佢哋話連動話啫，咁但係喂你 Dark Tower 做完啦，到戲做完啦，上咗畫啦，喂佢話2018年之後個電視劇，咁你咪甩咗咯。咁你應該即刻上啊嘛，如果你係咪你學日本係咪？應該即刻上啊，係咪？或者 Inhuman 咁咪應該即刻上啊？如果冇，咁其實咁咪唔係連動咯，咁仲叫連動？呢個連動啫，你抌低咗幾個月咧，半年咁都仲叫連動咩？ 咁講真，你連 X File 都唔連動啦，攤凍咗幾年先嚟玩。 唔係 X File 本身就唔係連動噶嘛，點同咧？佢而家呢個係開始嗰陣就諗住連動咩？咁都算連動？咁隔咁耐係咯？ 系， 一等我要跟下马仔上嚟先。系，好啦，咁交代完啦，系咪？要快啲啦，因为马仔又要赶住出去。 快啲 上交代。另一样嘢吓，就系呢个曼德拉效应啊，交代两句。唉，呢个既然今个礼拜大家喺呢个早倾过，不如我哋吹两句。系。 好。 大约2006年开始啦，咁啊有个叫 Fiona 嘅女士啦，就突然间。啊，外國人啦、啊，咁突然間醒起 Mandela 應該係70年代，坐監嗰陣就死咗，80年代坐監嗰陣就死咗啦。咁佢喺網上做 post 嘅時候咧，發現好多人喺 Reddit 啦、啊、主要咁發現好多人都有咁嘅同樣記憶，甚至連有啲人話直頭喺電視見過 Mandela 嘅好啊葬禮啊咁之類咁，但係實際上大家都知 Mandela 2013年先死嘅，當時美國總統奧巴馬或者俄羅斯總統都有出席去嗰個送別儀式嘅，咁係一個好大陣仗嘅嘢。咁但係2006年已經有人話2006年開始已經有陸續有人話佢係死咗嘅。咁同時， 簡單講啊，曼德拉效應咧係當然，即呢一單就由呢一單嘢開始 spin off 出嚟啦。即係簡單講咧，就話有兩班人咧擁有兩組咧完全唔同嘅記憶對同一件事。嗱，簡單講可以咁講。OK， 初時亦有啲人好荒謬咁解釋咧，就係同費城實驗同埋長島實驗有關嘅。 系呢、這个就乜嘢都有讲啦，系啦。 啊，咁啊，其实都几荒谬，话长岛实验，其实历史应该系德国战胜，咁长岛实验就改变咗历史，所以啲人就记咗另外一个历史啦。咁呢个好荒谬。 唔好理佢呢个只系啲人去解释嘅嘢啫，唔可以唔好理会。OK， 咁但系到底有啲乜嘢例子咧？呢个曼德拉效 应，仲有唔少嘅例子啦，例如美国嘅一间大百货公司啦 ，Mr. Penny 啦，咁其实佢嘅串法系 Penny， 但系好多人咧无厘头就记咗佢系 Penny， 仲要细神劈院，但系啲人喺网上查翻，佢第一间喺纽约市开嘅已经系 Penny 嘅，从来冇改过个名嘅。亦都有米奇老鼠啦，有好多人細神劈院話記得佢係著住條 吊帶褲嘅，但係米奇好似從來都冇著吊帶褲嘅。咁啊，再講翻近期少少《星球大戰》啊，仲好笑啊！咁啊，《 星球大戰》都叫近期啊。 咁啊，星球大戰啦，咁啊，個個都話啊，其實啊 ，Luke I am your father， 但大家都知唔係啦 ，No I am your father 啊嘛。 咪大家唔知你講乜？即係呢個黑武士最經典嘅對白就係 I am your father， 大家知啦嚇。咁但係其實佢前面有對白㗎嘛？ 前面嗰句係咩咧？ 前面個對白咧，其實佢講咗一輪嘅，即係佢話 Obi-Wan 啊，教得你好好醒啦，係嘛？咁 Obi-Wan 有冇同你講關於你老豆嘅嘢啊？跟住咁啊 ，Luke 就答佢啦嚇。咁誒，梗係講得多啦，係你隊有冇老豆啊嘛？咁跟住 Darth Vader 就答佢啦 ，No。I am your father 嘛，咁但系咧好多人都記得咧，佢即係佢或者聽錯咧，你都知黑武士講嘢係一嚿雲咁噶啦，係嘛？即係唔好清楚噶嘛，一次佢講嘢我，咁好多人就記錯佢講係 look I am your father， 即係佢叫阿 look 咁樣，阿 look 我係你老豆。其實呢個咧真係咧，佢係係話 no 嘅。 另外一個最多人講 嘅，咁呢個我可以話，我可以見證你係從來都係㗎，係冇改變過，因為我係當年睇。 可能我哋依家個新嘅歷史書 Paradox 嗰度啦。 嗱，咁仲有 Star Wars 仲有另一樣嘢嘅，就係、是、呢個 C3PO 咧， 隻腳， 隻腳， 係啦，即其中嗰隻腳咧，其實係銀色嘅，唔係即個小腿嗰個位啊，係銀色，唔係全金嘅。咁呢個呢其實好大機會呢，係因為佢後面出咗好多玩具，佢係成隻導金㗎嘛，咁令到大家有啲錯覺嘅。咁同埋喺套戲入面，因為佢都幾閃㗎本身，咁你都未必好睇得清楚，但係佢係金啊定銀嘅。咁但係如果你當年已經有買下啲即係電影入面劇照有蘇劇照嘅任何嘢啊，包括日曆，包括即係啲資料集啦，咁你嗰時都會見到其實佢其中一隻小都係銀色嘅。咁呢個唔係一個好奇怪嘅嘢嚟嘅啫。如果你從來都有做呢啲 research， 你一路應該會知嘅。係 啊，嗱， 即係我不如問你啊，我問多一樣嘢。其實咧，好多呢啲咁嘅嘢咧，都係佢哋都係出面都係執人口水味嘅啫。OK。咁啊，比卡超到底條尾有冇黑色嗰截啦？係 OK， 咁就好多人都會記得，咦？咁好似係有嘅喎，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仲 mix 濕咗咧，比卡超隻耳仔啊，比卡超嘅耳仔係有一截黑色嘅嘛。咁其實佢條尾係冇黑色嘅。咁但係其實好似咧，佢又的確有另一隻唔係比卡超嘅嘢咧，係有個黑色嘅尾嘅。咁唔知大家咪將嗰個印象就撈亂咗啫，咁所以呢啲咧，嚴格嚟講，離開頭先講曼德拉，咁你直情係呢一個嘅叫做歷史人物啊，佢幾多年份死呢樣嘢就爭好遠嘅嚇。咁一般就喺流行文化度嘅咧講嗰啲嘢，咁同埋多數都係一啲好接近嘅一啲字母啊，或者一啲好接近嘅嘢啊，嚇就唔係兩個好差別好大嘅嘢嚟嘅嚇。咁我或者我舉一反三啦，你既然比加超都可以做例子啦，都日本動畫，我不如問下大家，你記得初代高達 RX 或者角啊，係白色定係黃色啊 ？TV 版係咪？ 咩版都係。 哦 ，OK。 基本上呢個係統一嘅嘛，咁其實好多人都答唔出嘅。因為很多人印象中高達隻角係黃色嘅嘛， 但我記得我屋企嗰部係白色嘅。 好多人印象中高大隻角係黃色嘅，係 OK， 咁但係其實係錯嘅。高大隻角 係白，Mark 2先係㗎嘛。 唔係，咁你而家睇下好多高大啲角都係黃色嘅咩？ 係，咁確實係。 係咪？咁因為咧，其實呢個都係嚟自佢早期設定嘅啫，但係你實質睇翻佢個劇入邊咧，佢係白色嘅。 嗯。 咁你都見過阿寶劍戰鬥服係藍色啦，係咪？係。甚至乎開場唱嚇。即係嗰陣主題曲嗰陣，阿寶嘅時候係 覺得白色嘅，反而係 嚇， 唔係好多人話白色嘅係嘛嚇，唔係好多人話白色， 呢個 係 因為佢又係早期設定嘅藍色嘅 ，OK， 咁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喺你嗰個即係設定上咧，佢係的確有曾經出現過呢個咁嘅樣，但係實際喺個劇入邊唔係，咁所以呢啲咧。我就唔覺得係真係曼德拉效應嚟嘅，因為你的確係有啲地方係見過嘅咁嘅色嘅，咁但係嗰個唔係正式嘅版本啫。 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一啲新聞片令你嘅錯誤感覺啦。 例如金艾迪自殺嗰日，好多人記得話架車度有四個人 同六人車， 第三個應該係六個人嚟嘅。唔係架車係四人車，但係有六個人嘅，兩個保鏢夾硬 squeeze 咗落去啫。 哦。 咁、後尾華盛頓時報登嘅嗰架車嘅照片係寫住一二三四添嘅。 係。 係咪證明嗰係四人車？咁所以好多人嘅印象之中咧，就覺得佢係被金艾迪被刺殺係得四個人。 哦、oh,，OK。 有冇聽過最新有啲人嘅搞笑解釋 Mandela Effect 嘅同強子對撞器嘅一啲關係啊？ 我嗰啲啊吹到好大都有。 嗱，其中咧，因為雙咧，佢有段宣傳片咧，係成日都喺度跳舞啊，喺個強子對撞器嗰度出現啦。另外咧，中間有一段咧，有個胡鬚佬，嗰、那個就係箱裏面嘅重磅人物 Dr. Evans 啦，佢坐喺度嘅就上面動上個牌咯，個牌上面就寫住 Bond 一，下面就寫住 Mandela。 係。 咁咧，啲人諗翻 Bond 一係咩咧？嗱，你睇翻咧，邊個第一個做詹姆斯邦？係1960年一個叫Barry Nelson 嘅人做嘅，詹姆斯邦第一次出 現。哦，你個黑白版嗰、那個。 係 ，Barry Nelson， 咁啲人就將兩樣嘢夾埋 ，Nelson Mandela， 咁就話應該同嗰個有關嘅，佢暗示咗，呢個其實 咁樣， 算唔算極度搞笑咧嚇？又或者可能嗰位 Dr. Evans 真係想玩嘢嘅。 嗱咁啊咁啦，咁我哋係中意提出啲 original 嘅例子嘅 ，OK， 即係嗰啲周圍口水尾嗰啲，我就即係無謂講啊。咁我哋不如講下一個，即係我哋都經歷過一個曼德拉效應，就係咩咧？就係、雷電俠啊！ 哦，係。 咁呢個咧好奇怪地咧，我哋班老餅啦，叫做蘇花嚇，叫做老餅啦，即係以前嗰班嗰時嘅日日睇到報紙個電視，同埋將個電表念得熟過嗰本書嗰個啦嚇。咁我哋咧基於我哋對電視嘅熟悉度咧。就是、你係冇任何電視節目可以做咗，而我哋係會唔知道嘅，啊，即係你嗱，我唔睇係一件事啊，但我唔會唔知道嘅，係你搞清楚呢兩個分別啊，即係我可以我知道夜晚做同盟，但我冇興趣，我唔睇嘅，但我唔係唔知道有呢套電視劇㗎， 嗯， 同意啊，係咯， 咁所以我唔係冇睇過，我即係同大家講呢咗，唔係我哋呢班人冇睇過呢個叫雷電俠嘅東西，而係咧我哋係肯定呢套嘢係冇上過嘅香港。OK， 咁因為當時我哋係咩時段會做卡通啊、特攝啊，咁嗰啲時段我哋基本上都係補喺度㗎啦，即係例如禮拜日朝啊呢啲，咁唔會話你做咗 幾 隻 時段嘅啫嘛，係咯。 咪就算你唔係都好，我哋係有跑節目表嘅，咁如果你有啲咁明顯嘅名啊，咩雷電俠啊，咩呢啲，咁我哋唔會唔睇下嘅。咁呢個係冇可能嘅，因為佢做嘅時間都橫跨都好幾個月啦，咁仲話有重播過嘅，咁唔可能呢有一套劇做咗幾個月嘅，我哋唔知道佢有即係有上過嘅，呢個係絕對冇可能嘅 ，OK？ 咁好啦，咁呢個東西咧就係、你而家如果去任何地方問咧，有冇人睇過呢個雷電俠啊？咁你就會必定有人同你講咧，話冇做過，亦都有另一班人咧就會話咧，唔係喎，我睇過喎咁嘅。咁呢個好明顯咧係絕對符合我哋講嘅曼德拉效應啊，即係有兩班人而大家嘅記憶係唔一樣嘅。嗱，咁我唔係話呢件事係到底係真係咁神奇啊，定其實係其中一方記錯，即係你先呢樣嘢咧，的確係符合咗曼德拉效應嘅呢個情況嘅。係啦，咁到底真相係點咧？咁我諗要大家去library 啊，即係查翻當年嘅一啲嘅有冇啲報紙啊，或者一啲嘅。例如香港電視啊，即係咁樣雜誌裏邊有冇呢個節目表咧？咁樣咁不過，如果個時空真係被改過啊，即係如果即係以呢啲曼德拉效應嘅講法咧，咁個節目表都改過㗎啦，咁冇意思㗎，係嘛？ 嗱，係咯，或者咁講一啲 background 資料啦。你記得當年有啲書仔係 咁 水得啲相， 唔係啊？但係如果我哋揾到節目表係而家係冇呢套嘢咧，咁係咪其實應該係另一個情況咧？係啦。 你記唔記得當年有啲書仔，例如超人啊咁樣，定係 幾 一蚊 嘅 一蚊書仔嘛，喺啲酒樓下邊好多嗰啲書報攤都有 嘅。啲七彩嘅書淨係黐曬啲劇照啊，或者嗰啲乜嘢，的確出過無電盒、雷電盒嘅。咁所以啲人嘅印象就來自呢啲書仔啦。 即係有可能係咁。 呢個係我哋呢一方嘅一個講法啫。但係你對翻佢哋話睇過嘅一方，佢哋係話佢真係睇嗰套嘢嘅。OK。係。佢因為佢哋連劇情都講得出嘅。咁佢亦都講得出當年嗰啲裏面嗰啲武器嗰啲名㗎喎，即係好似我哋會記得 咁 啊，啲武器咁㗎喎，係啊，譯名㗎喎，咁變咗，即係我哋唔能夠話以我哋一方咧就話，喺嗰邊記錯啫咁樣，即係我唔敢咁講先，因為我哋唔剔曬，盡量好嘅我哋節目，咁其實咧大家可以去真係研究研究嘅。我覺得呢個雷電俠嘅呢個 case， 因為呢個係香港嘅一個 original 嘅一個 case 啊，呢個 case 係我提出嚟嘅，因為其實就算好多年前問嗰個，其實都係我嚟嘅 ，OK， 我搞翻清楚先，即係十年前問嗰個都係我嚟嘅，即係問大家有冇前有冇睇過呢出嘢，咁其實都係我嚟嘅，咁啊發現呢一個曼德拉效應，嗱當時又我都唔知道有個咁嘅名稱，我只不過覺得好奇怪，就有點解有啲人話睇過，有啲人冇睇過嘅咧，咁我係問過唔同嘅人嘅 ，OK。咁的確係有兩批人嘅，咁呢兩批人嘅佔嘅比例都幾大嘅，即係你唔好以為係少數，係啊，咁所以呢個絕對係一個香港我啲巡邏嘅一個曼德拉效應嚟，咁大家有興趣嘅聽眾咧，真係不如去查一查，即係或者去 library 查一查， 係咯，查一查咧。 不 過我而家睇到， 聲稱話佢做嘅年份係其實係同銀面飛俠嗰段時間嚟嘅，如果我冇搞錯嘅話。 OK， 因為嗰時就佢哋係有講過個日子。咁就我而家就見到網上佢自己有寫嘅，不過就我要抄翻，係啦。阿新李有冇喺 Facebook 啊？ 係有乜嘢？要翻 咪抄翻佢嗰度記載話，其實佢係幾時做咯？即係嗰啲話佢有做過嗰啲啊？ 哦 ，OK。 即係有上過，無線有上過嗰啲，有冇？有冇？即係我有寫翻喺嗰個羣組嘅，其實。 佢話係咩？1977年啊。 嗱，1977年9月24日到呢個12月10日嘅， 系啊， 咁啊做咗26集嘅，佢话其实都系26集嘅啫。咁啊重播咧，就喺呢个1979年1月6日到7月28日， 咁快？ 系嘛？哦，唔系，佢好似仲有嘅，因为佢可能中间又断咗缆嘅，即其实系。 O K。即系日日播噶咯，如果要咁 嘅话就。要找翻，系啊，揾唔揾到？ 下一句睇边度啊？即系， 咪即系你要睇翻噶啦，系啦，咪即系可能佢有机会重播一阵，中间唔知咪有断过啊嘛，即系有机会系嘛，系咯，因为我的机又比较慢啊，你想我揾你等一下，你讲下第啲嘢啫。 另外佢有一度咪写咩睇先。哦，唔係另一套嚟嘅，呢個係咩？電認錯係雷電俠嗰啲啊，電光科學人嗰、那個、哦、，OK， 呢個另一套嚟。 唔係咁， 因為佢都 係 好多好似樣 啫，即係話可能會唔會有啲人係 mix 濕咗？ 係咯係咯，即係啲樣又係有啲似咁樣。 嗱， 戴眼鏡咁樣。 睇翻如果百度登出嚟咧，佢就話77年喺香港播一度亦做電光俠嘅。 咁啊，仲離奇啦嚇，因為一般啲人都係叫做雷電俠啦，即係你揾到百度竟然有咁講啊？ 係啊， 咁樣 咁佢話幾時啊？有冇日子啊？ 77年啊，冇 日子。 77年喺香港播嚇。 嚇，咁樣。 嗯 ，OK。 咁我唔知啦，係啦，咁我而家再睇返佢都係話係1月6日，即係79年重播，1月6日到7月28日囉，佢都係咁寫。 嘩，咁我一個禮拜一集。 一個禮拜做一集啩，係囉係囉。 OK。 冇喎，佢都係咁啫，唔係斷咗，冇斷到，係啦，就咁囉，冇錯到，係咁啦 ，OK。喂，咁我唔知啦，咁呢個都係佢網上嘅一個咁寫啫 ，OK， 咁係咪即係？即係佢又唔係話睇過嗰啲人記得個日子咁犀利，係咯？呢個我係純粹喺網上揾翻啫。咁大家可以對應一下，喂抄一下到底當年啊，有冇 有冇呢個記錄呢，咁有冇節目表係真係真係有寫呢個雷電俠嘅呢個劇集呢，咁樣就咁啦。咁如果你喺佢嗰個年份而揾到當時嘅節目表係冇嘅話呢，咁當然我哋唔知個實質幾時數啦，因為有聽眾就話佢睇過呢，佢就記得係星期日朝嗰啲節目嚟嘅咁樣。咁但係我哋網上睇佢就冇話佢係禮拜幾，但係呢啲日子係你可以查到㗎嘛，即係例如佢話9月24咁9月24本身係禮拜幾，咁咪應該有個、 啊、 即係會有個禮拜幾囉，係啊，咁又即係佢重播由1月6號開始，咁即係79年1月6號到底係禮拜幾，咁應該查到㗎嘛，係咪照計。 當然啦。 係囉係囉，咁所以其實都唔係話好難去追索嘅，咁大家可以真係有興趣追查嘅朋友就去睇下啦，因為我相信我哋嘅聽眾反而咧就唔同其他節目嗰啲咧，就大家好 enjoy 嗰種集體大話，即係大家話有鬼就有鬼，唔會即係其實我哋嘅聽眾反而好多好想去知道翻個真相啊，係啊，咁我就唔係我就唔想判斷到底有冇曼德拉效應啦，咁大家可以去嘗試拆解呢個謎，係啦，咁香港版本我就 我頭先啱望緊一啲雷電俠當時出嘅書啦， 係， 咁就其實有講到咩咩。啊、有一啲畫出嚟嘅，即係漫畫版本啦，咁啊有咩雷電首刀啊啲咁嘅嘢嘅，啲招式係有寫落去。 唔係，咁但係你睇過嘅人，佢哋話喺睇係電視嚟噶嘛？ 明白。 你唔可以話你見到有書咁啊，即係你就話一定係佢睇咗書所以記錯㗎，係咪？咁你證明唔到㗎，係咪？咁其實你揾翻個節目表咧，的確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嚟。 嗯。相對我 official 啲啦， 因為既然係由冇改到有啊嘛，咁照計節目表咪應該就算俾歷史改寫，都應該係有啊。即係嗱，你當有曼德拉效應啫， 係， 咁係咪應該係有啊？但如果節目表揾係冇，咁第一就最少證明咗嗰個節目，即係而家話嗰個日子係錯先啦，係咪？ 嗯， 即係佢話播映期個日子係錯啦。如果嗰期間都冇呢套劇，係咪最少啊？係咪？係咯。咁所以大家試下揾下嘅就係咁啫，係啦。咁啊都係啦，咁啦，係咯。咁如果大家對呢啲題材有興趣，咁我都知道大家係有嘅。不過就我哋以往係曾經諗過係要開多一個環節，或者甚至乎一個另一 part 嘅節目咧去講一講，即係呢啲嘢嘅。不過總之後尾我哋又冇咁嘅資源再去做啦。結果係嘛，你知道我哋啲人手都非常嘅嚇緊迫，係嘛？咁啊，換轉係咁啊，不如試下我哋提出下呢啲話題嘅時候，咁有時楞得到咪節目講兩句咯，係咪？ 嗯， 係啦。咁啊，實質就因為我哋都希望咧嚟緊想搞啲聚會啦，咁樣喂捉到嚟大把嘢咧傾啦，大家係咪？咁亦都大家可以發起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去，即係嘗試真係做啲調查，即係如果係講香港呢啲係嘛，咁咪過癮咯，係咪？咁啊，唔係淨係話我哋即係吹咁啊，即係冇意思嘅，淨係吹嚇，係咯。咁啊，相信大家都對呢啲神秘嘅嘢其實有興趣，但係我哋會從一個比較理性嘅角度啊，咁去翻勾下到底啊，其實即係有冇呢啲嘢嘅咧？咁會唔會咁好啲？即係好過而家啲 big channel 咁咧，係咁碌係嘛？ 係。 係咯，即係佢都唔理真定假，係咪？佢總之有人講啊，佢又播啦，係咪？我理得你係嘛？乾坤一開又好，定係？胡慧聪你鬼你啫，即佢求其啫嘛，系咪？你有话题啫，佢真假对讲。喂，有人就话真假唔重要啊，大佬。 咁样样。 咁我唔知道大家觉得真假重唔重要啦，系咪？相信我哋嘅观众觉得真假系非常之重要咯，系咯，系咯，就系咁样咯，系啊。好啦，咁啊，系咯。喂，其实想留一啲嘅，因为咧，我哋就话其实呢、這个。香港版即係呢個版咧效應，其實就啲錢都叫 Candle Cove 嗰樣嘢。Candle Cove 係咩嚟？其實係唔係嗰個Channel Zero 啊嗰度講先嘅，就嗰個都係攞咗呢個古仔嚟講嘅啫。即係佢之前其實有介紹過㗎，叫靈異頻道啊，靈係靈，即係數字嗰個靈喎，唔係鬼嗰個靈喎。即係佢中文係咁叫嘅靈異頻道咁嘅 Channel Zero。咁其實佢係其中一個篇章咧，就係講呢個Candle Cove 即係呢個蠟燭灣啊，咁其實佢裏面個古仔就話，即係佢個故事就話嗰個係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佢就兒童心理學家添，咁就話翻咗係以前佢嗰個即係佢細個嗰個鎮啊，就翻咗去咧就調查翻80年代嗰陣咧，佢一個即係其實佢有個孖生兄弟，當時細路仔就已經係失咗蹤，咁啊同埋嗰時失蹤咗好多細路仔，咁佢就覺得咧係同嗰時有一個好怪嘅電視節目，一個木偶劇嚟嘅，即係佢個版本係一個木偶劇嚟嘅 Candle Cove。 系咪咧？系佢个版本定系真个版本咧？系，唔系因为呢、這个嗱咁讲，即系总之系咁噶啦。其实嗰、那、呢、個這个就纯科幻故事嚟嘅啫，科幻剧嚟嘅呢个。咁但系咧，其实呢个 Candle Cove 咧就基于一个即系网上嘅一个故事，即系其实同阿恐惧鸟讲嗰啲一样嘅啫。即系好似嗰啲咩苏联咩唔瞓觉实验啊咁嗰啲咧，其实都系嚟自一个叫 Creepy Pasta 嘅一个网嘅。咁而嗰个网咧，其实顾名思义讲到明咧，其实系好似中国嘅起点小说网咁嘅，即系其实俾人投稿嘅啫。咁但系佢就主要系投恐怖故事嘅，讲明系故事，你都查到作者嘅 ，OK， 绝对唔系真实事件嚟嘅。咁啊，唔知点解香港好多人吹到呢啲系真不人真事啦 ，OK？ 咁我就觉得好都几悲伤嘅真系吓，即系明明其实系一啲故事嚟噶嘛，咁啊即系 Dark Tower 啫，系咪？即系阿 It 啫，系咪？即系 Stephen King 咁，人哋明明系一个创作嚟嘅，一个好好写得好好嘅一个故事，啊你又话系真人真事，喂，其实系有作者嘅，有版权嘅，你搞清楚。 嗯， 其实我又唔知点解咧，可以咁样去即系啲人出书咁样喎，咁其实你咪应该要俾版权嗰个原作者嘅咧，即系等于我冇可能印咗阿 Dark Tower 落去，我出本书讲 Dark Tower 嘅系咪应该？ 吓， 得唔得嘅咧？即系我唔知啊，我问啫吓，我真系唔知得唔得嘅，系咯。即系我可能我当评论佢或者可以嘅，系咯。咁但系如果我直情讲嗰个古仔，应该唔得噶嘛？我应该要俾版权噶，系咯，有作者啊大佬，系咯，有作者噶大佬，系我讲翻清楚先，其实系故事嚟嘅。OK， 咁所以呢個 Candle Cove 都唔係真嘅，咁佢裏面的確就係好似呢個雷電俠咁啊，就佢就話嗰啲啊係喎，就咁講咁耐都冇講係咩嚟，我講簡單講，咁就話咧嗰即係嗰個年代嘅細路仔咧，其實佢個故事好簡單嘅，係一啲網上嘅對話嚟嘅，咁有啲網友喺度傾偈嗰陣咧，佢就話其實故事嚟嘅就 OK， 虛構，咁就傾開就話啊細個有冇睇過一套咁嘅電視節目啊，咁我話有喎、啊，我睇過喎、啊，咁其實係啲木偶劇嚟嘅，咁就話有啲海盜啊，有啲咁嘅骷髏怪啊咁嘅。咁但系當然佢啲樣係 suppose 就得意啦，但係佢就好詭異嘅嚇。咁總之輾轉個個講下講下就講咗中間好多怪嘅劇情啊。咁有啲又話佢試過係發夢係見過一段咁樣嘅嘢。咁有啲人就應佢就話唔係，我成日睇過有一集就係講嘅呢樣嘢。咁總之佢中間講咗好多古怪嘅嘢嘅，都唔知係夢啊定係真係個劇集嘅劇情啊咁。咁去到最後啦，最後咧。咁你都覺得冇嘢啊？咪又係曼德拉效應啫？呢啲係咪？即係有啲人就話冇喎，冇呢個劇嘅喎，係啊。咁但係最尾有個人就話啦，佢話佢問翻佢阿媽，即係而家大人嚟嘅嗰個人，佢問翻佢阿媽，記唔記得以前佢細個同佢啲兄弟咧成日睇呢個劇？個媽話記得。咁係點㗎？咁佢媽話嗰時你哋咪話無端端又係睇嗰出乜鬼蠟燭灣，但係其實你哋係對住個電視扭咗佢個雪花，跟住望住半個鐘頭咯。完場，呢、這個就是個故事啦。 係。 咁啊，即係撞鬼咯，即係話呢班友啊，就係咁啫嘛，係啊，就咁簡單啫嘛，係咯，係咯。咁當然佢嗰、那個靈異頻道嗰、那個就直情甚至乎講到佢會其實係只怪捉啲細路仔添啦，有隻隻係牙嚟噶嘛，即係成面都係牙嚟嘅。 嚇！ 唔知有冇印象啊？大家係即你當好似嗰啲成面係鱗片嗰啲怪，但佢唔係鱗片係牙。 咁咩？ 系咁啊，好肉酸嗰只，唔系即系其实佢唔系肉酸嘅话，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你就唔好睇啦，你会觉得好惊，系就系、是、咁。好，咁啊交代埋啦，唉，连呢、這个咩 Candle Cove 啊，连咩 Creepy Pasta 都交代埋啦，得唔得？ 系好， 系特大张啊 ，OK， 好。喂，好，咁唔该晒韩永先，系啦，今日讲埋呢个曼德拉添啦，系啦，咁啊，系啦，咁啊， 都多得有一样嘢，有几多人拗嘅， 系 讲埋曼德拉。就是阿波羅雪糕的串飯。 哦， 是你說香港啊？ 是的。 哦，怎樣呢？ 大家知道阿波羅應該怎麼串的啦，正式阿波羅 AC。阿波羅的嘛。 知啊， 有第二個串飯的嗎？ AC,OL, 但是阿波羅雪糕從來不是這麼串的啦。 哦，是嗎？ 是 的，那我真的沒有留意，真的沒什麼留意。 ACPOLO。 哦，是這樣 的。都記錯了，那然後。有啲人就話：咁算唔算曼德拉效應咧？ 哦、okay ， 你睇翻，但係而家係改咗嘅、 哦， 但係 我 係阿波羅嘅算法都係變咗 APPOLLO 嘅，但係都唔係阿波羅。 我記得唔係佢真係用中文寫住阿波羅嘅咩？ 係佢有英文名。 但係佢係啊，都有個英文名啊。 冇留意啊，冇留意啊，冇留意。係啊，當時咧一揸住條。 呢啲就係一般人都冇留意出。 阿波羅所以就大家諗。 通常揸住嗰條雪條咧，第一時間就搣咗張紙啦，鬼理佢，理鬼佢啊！ 大家都覺得應該 好留意啦嚇，呢個係 阿波羅咯。 系咯系咯系咯，直觉咪觉得系阿波罗咯。哦，原来唔系， 都唔系咁转噶嘛。 哦，原来咁咁呢个真系冇留意，呢、這个我都冇留意，系啦。我因为我真系太想食雪条啦，快快脆脆搣咗嘅。 呢个就系其中另外一个香港嘅所谓慢兜啦。 系，唔系咁，但系会唔会我头先讲雷电侠呢个会符合啲咧？ 呢个更加啦，系咯。 系咯，即系你真系有两班人系一班话系。有做過呢套嘢，即係講香港啊，日本當然有做過啦。日本72年嘅作品好舊啊，咁香港有做嘅，香港冇做過，咁其實即係本來應該好清楚噶嘛，係咪？即係大家應該都好肯定，蒙面超人係冇做過 V3 之後嗰啲啊，係咪？唔會搞，唔會記錯啊，係咪？咁、但係都有網友話咧，佢都有聽過人話佢睇過電腦奇俠，即係叫01啊， 係。 但系呢个咧就好少啦，呢、這个就好少啦。我相信呢个系非常之小众嘅嘢咯，系啦，系啦。 其实 咁而呢个 我 记错亦都唔出奇，因为咧电脑其实做到最尾嗰集咧，即系阿次郎做最尾嗰集咧，佢的确有话下集预告系做01嘅，咁但系跟住下个礼拜就冇做啦，系冇做。 系啊，正如蒙面超人一样，系有 X 嘅预告片出现嘅。 喺大个礼拜就冇做到啊嘛，喂，咁你讲卡邦都系啦，佢都话下集做谢邦噶，咁个个都系，个个有后续都话下个礼拜做第二个嘅，咁、 哦、因为佢系跟翻佢日本嗰、那个嗰、那个照播 埋，冇错，最后一集嗰最后嗰、那个，唔系，但佢最好笑咧，佢真系配埋音都好笑啊嘛，即嗰时留低。 下一集记住留意咁，但系。 系啊，记住留意收睇喎、啊。咁但系点下个礼拜冇得睇 X 啊，或者冇得谢邦嘅揾笨啊，咁或者冇得睇01咁，其实系冇得睇嘅，的确系，系啦， 咁 啊， 咁啊呢个， 但系仲有啊，我再补多句，因为咧中后尾啊，去到 VCD 时代咧，无论01啦或者嗰堆咧，其实系有出翻 VCD 啊嘛， 系， 雷电侠系冇出啊，咁所以其实佢哋喺边度睇个雷电侠咧，其实系成一个好。即如果佢真係係睇個片嘅話，其實你唔係咁多即邊度可以睇到雷電俠咧？其實呢個就一個問題。 我記得就淨係揾到啲片段啫。你話正式 嘅？唔係有成集嘅，唔係集咯，但係同埋唔係講好似又唔係日文又唔係英文嘅叽哩咕噜，即係唔知呢個國家配嗰啲咧，嗰啲版本係啦。咁變咗其實啊，佢邊度睇過咧？咁嗱，因為01其實你記錯真係睇 VCD 唔出奇㗎，因為真係有啊嘛。 嗯， 係咯，咁咯，但系雷电侠的确系奇怪嘅，系一个比较奇怪啲嘅例子嚟嘅。同埋你话睇过嘅人系真系好多啊，唔系讲嘅又少噶，好多噶，系啊。咁所以呢个我就系值得大家研究研究嘅，好冇？ 好。 咁大家去睇下。好啦，咁如果我哋之后啊个聚会有个详细资料咧，咁我哋会公布俾大家，叫大家去大家一齐嚟倾下偈啊，好唔好？ 好。 系咯。咁到时可以出嚟倾下啦，系啦，咁咩都可以倾，系。不過 anyway， 我哋而家地方就初步借到嘅，但係我哋冇凳坐啊，因為急嘅地方。咁唔知大家有冇辦法解決坐凳嘅問題 ？OK， 係講埋呢個啦，好嗎？係咯，大家諗下冇計，係啦。 好， 係好啦，咁唔該曬韓永先。